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91集。既然 府君身体虚弱是药坏的，但好在这半年调养细致，元气尚存。 既然挽起袖子，捏着笔冥思苦想，往空白的纸上写着方子。萧迟也不敢就此放心，追问道， 继续用药便可？ 那肯定不成啊，外伤也是伤，腰都给捅了。府君今夜若是昏厥或是短暂停止喘息，二爷都不要着急。 既然惋惜地说， 小僧要劝二爷以后就不要再让府君动武了，府君的身体实在是不宜用那样力道刚猛的拳法，一拳出去，哎，别人是痛了，可是府君也要痛，不划算的。但熬过这两夜，等烧退了，要养上好几年呢。 既然把方子递给萧迟爷， 给。府君这半年还是用左手写字吧。 既然顺势看了萧迟爷的掌心， 二爷身体健硕，也要注意休息，这伤不能泡水。 几年是多久？ 既然摸着脑袋，道： 我也不知道。养着总是没错的。 萧迟也捏着方子看向垂危，沈泽川呼吸匀称，昏睡不醒，伸出的手腕落在微暗的房间里，就像既然说的那样白白的，仿佛摸一摸都会融化。沈泽川在昏沉里做了个梦，梦见15岁的他站在曲都门前，等着师父和师娘还有几木接他回家。他穿着花瓶亭做的小袄，看细雪沿着城墙簌簌的掉。几木趴在墙头朝他喊， 川儿要去哪儿？ 沈泽川揪着心袄怔怔地说， 回家呀。 几木抬起头跟他一起望着端州的方向。 那等等，爹就要来了。 沈泽川想不起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，他从天亮等到天黑，明明下着雪他却觉得好热。吉木搓着手臂说， 哎呀，可有点冷，你要上来烤火吗？ 沈泽川摇头， 我好热。 吉木便在墙头生火，他伸着双手取暖，跟沈泽川聊天。他说， 这趟回去哥就能娶亲了，娘念叨好几年了。 他们等了很久，沈泽川腰间痛，小腿痛，哪里都痛，他试着汗，始终望着前方。几木看天色暗了，忽然喃喃着， 爹不来了。 他的火烧尽，起身穿上搁在一旁的军袄，趴在墙头冲沈泽川露齿一笑。 川儿。 沈泽川仰起头走了几步看着他。吉木说， 哥的哨声响了，等不了了，要走了。 沈泽川点头习以为常。 那你去吧，我给娘说。 吉木露出头疼的神色叹道， 哥发愁啊。 我从这走回去很近的。 沈泽川抬指指着远方。吉木看着沈泽川眼神温柔， 我弟弟可怎么办啊？ 沈泽川听见马蹄声，他有些雀跃喊道， 哥，师父来了。 吉木没有说话，只是那样撑着手笑。沈泽川转过头看天际飞出只展翅的海东青，接着跑出匹通体乌黑的马，只有前胸一点白。他停下脚步看那马，跑到他身前，马背上坐着个戴着头盔的少年郎，海东青落在他肩膀。他摘掉头盔，露出张不太高兴的脸。他俯身过来端详着沈泽川， 杵着干什么？上马，二公子带你走。 沈泽川不理他，他便翻身下马，把自己的头盔扣在沈泽川的头上，然后扛起沈泽川。沈泽川闷在头盔里， 我要回家。 萧迟也屈指弹沈泽川一下，蛮不讲理， 你跟我走。 他走几步，像是生气。 你不认得我吗？ 不认得。 萧池也做事要把沈泽川扔进雪里，他将沈泽川抛起来，在沈泽川惊慌失措的时候又稳稳地接住。海东青落在他肩头，他看着沈泽川哈哈大笑起来。沈泽川抬起头盔，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原本已经要黑下去的天骤然亮起来，风吹动萧池野的发，周围遮挡视线的城墙尽数消失，无边无际的草野横铺在脚下。他就这样抱着沈泽川，还贪心地摸了摸沈泽川的面颊。 我想把你藏起来， 萧池野在风里大声说， 或者把你装在胸口的兜袋里。 沈泽川听不清楚，他仰头问， 你说什么？ 萧池野看着他，照着他面颊狠狠亲了一口，答道， 我说你真好看，太他妈好看了，再也不会有人比你更好看了，我发誓。 沈泽川捂着面颊大声回道， 你骗人。 萧池野不顾他的挣扎，抱紧他，在他耳边说， 我错了。 风停下，萧池也说的就长大了，他宽阔的肩膀挡着光亮，拥着沈泽川，既像是刚刚睡醒，又像是还在梦中。他解开了头发跟沈泽川的交错在一起，铺在被褥间，中间横着根小辫。沈泽川睁着惺忪的眼呆了半晌，困乏地说， 绑着了。 萧池用长指拎起小辫， 结发为夫妻啊。 沈泽川才醒，还在缓劲儿，萧池也给他搓着背部， 该起了。 沈泽川被搓得微微侧过身，正趴在萧池也胸膛。萧池也手上有茧子，搓起来很舒服。沈泽川眼睛都要眯起来了，还不忘对萧池也生气地说， 你好吵啊。 萧池也用带胡茬的下巴猛蹭他， 我都要被你搞死了，沈兰州。 沈泽川用裹成粽子的右手戳了戳萧池也的面颊，两个人自然而然接了个病恹恹的吻。数日的阴雨停歇，端州转晴了。既然虽然很谦虚，但三日后沈泽川就能按时进米粥了。小和尚站在窗边 虔诚地念着阿弥陀佛， 在萧池也问他想要什么报酬时，他不假思索地指向立雄的糖罐。众人都松了口气，在立雄拒绝前递过了糖罐。屋里开着窗，沈德川枕着靠枕听费生说完话， 倘若是细作，确实不需要在身上留下这样明显的纹身。 沈泽川左手拿着圆镯写的呈报，都是这几日的重要事，先生们不好自作主张。 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之所以还带着四脚蛇纹身，是为了跟普通蝎子区分开？ 四脚蛇都隶属于阿穆尔，自诩是汉蛇部的分支，着力要上战场，有纹身不奇怪。但潜入的四脚蛇还有纹身，只可能是担心自己被人搞混。 幽静怎么说？ 萧池也问。 刺客用的户籍是真的，樊州确实有这两个人，但极有可能被替换掉了，毕竟只知姓名不知样貌。 孔林稳声说，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皇策每年都要填报，即便各州衙门在核实情况的时候收录画像，也不能久存。 但是乔天涯的猜测没错，潜入的四脚蛇为什么要带着纹身？这样一旦被查，就根本跑不掉了。阿穆尔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兵，连着力都是借给哈森的，表明他格外看重这些四脚蛇。如果真的是为了把自己跟蝎子区别开来，那就跟常年游荡在中国境内的蝎子有关系。 端州距离格达勒不近，距离阿穆尔更远，再快的马也不能把消息即刻传到。 萧池也对东边的军事地图了如指掌， 哈森的猎隼都没能飞回去，这两个四脚蛇 不是阿穆尔派来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